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35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素卿啊，你唔好听阿七姑讲是讲非啦，我真系冇去揾阿碧玉噶，你唔好误会我啊！ 你呃鬼食豆腐啊！我系正经人家嚟噶嘛，点可以同嗰啲花姑娘比、啊？我知佢哋好好招呼嘛，尤其是嗰个碧玉添，佢系麻雀仔，心事细，你当系竹节鸭，冇心肝。 怪谈， 素卿， 喂，揾边位？ 舒娜，系我啊，碧琪啊。 喂，衰妹啊，啲机票搞掂未啊？啊，你仲话关照旧同学，成个星期都未搞得好嘅。 小姐啊，你又要指定日子，有最平嘅班次，梗系搞耐啲嘅啦。嗌你改期噶？ 喂，度蜜月边有得改期噶？喂，讲咁耐啊，究竟攞到机票未啫？ 打得电话嚟，梗系搞掂晒啦。嗱。星期日晏昼3点机，不咁啊，你一定要听朝10点出票啊，吓，唔系未必 confirm 到噶。 得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嗱，听朝早一早我起身搭地铁过嚟，横掂我而家都放紧假噶啦，攞咗机票再去试婚纱，啱啱好。 讲啊讲啦，你份工啊唔做就罢啦，成日去睇嗰咁嘅老板娘面色。索性翻屋企做少奶奶仲好咧， 系啊，唔做你养我嗬，咁熟啊，先同你讲啊，唉 ，Simon 份粮啊，系靠收佣噶嘛，而家咁样市道啊，你话啦，再几多人有闲钱啊，投资股票、外币咁啊，净系佢自己喺高位嘅时候买入嗰啲马克啊，而家仲未敢放啊，我都唔知佢点做经纪嘅。 系啊，得啦得啦，一讲开佢咧，你特别猛整嘅。唉，唔怪之得人哋话啦，无冤不成夫妇啊！ 唔系谂住咁多年啊，真系想飞鬼咗佢啊！ 你咁难服侍，佢都肯要你，你执到啦你！哎呀，唔讲啦，唔讲啦，喂，听日见面先，再数过佢。 好啦，好啦，好啦 ，OK， 拜拜。 拜。 Simon 翻嚟啦 ，Vicky 啱啱打电话嚟，佢话啲机票咧就搞掂晒啦。喂，你今日买咗旅行保险未啊？ 买咗啦，系啊，我见个市道唔系咁好啦，我仲叫马骝仔帮我哋买埋意外同埋医疗保险添啊，唔使佢呢个月唔够 quota 啊嘛。 哎呀，你真系话极都唔听噶，佢唔够 quota 系佢嘅事啫嘛。家姐，我哋好多闲钱咩？嗱，又要结婚，又要旅行，唔系我识得人多啊，都攞唔到咁多折头啦。我就喺度悭钱，你就喺度嘥钱啊！咦，我都唔知点解会嫁俾你噶。 哎呀，唔好嬲啦，老婆。不如咁啊，我哋 plan 下迟啲去欧洲，点样去玩仲好啊？ 去欧洲梗系要疯狂购物啦， 嗰边买名牌平过香港好多噶嘛。 其实我老婆咁靓，唔一定要着名牌嘅。嗱，你清清瘦瘦个样啊，几好睇，几靓啊。 我知道你唔中意我扮靓噶嘛，最好即时做你个黄面婆系咪？ 哎呀，我唔系咁嘅意思啊。 你唔好唔记得啊，我而家系用紧我自己赚翻嚟嘅钱去扮靓噶。唔通要我好似你咁去炒外币咩？有跌冇升。 哦，我冇嘢讲啊。 哼。 请各位乘客切勿站出黄线，列车即将到站。Train is approaching.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. 哎呀，以为唔使翻工就唔使咁早逼地铁啦，点知又系咁折堕。都唔知点解啊，啲空调咁差，仲会咁多人搭？喂，小心啲啊，撞到人啊！列车即将开出。 Train is moving shortly. Mind the door, please. 唉，好彩下个礼拜咧就可以去旅行啦。今次点都要好好休息一下。唉 ，Simon 虽然咧就唔系好理想，不过佢都算几就我嘅。好啦，一于去到欧洲，对佢好啲先。 请各位乘客注意，基于机件故障，本班列车将会稍迟开出，不便之处敬请原谅。 搞错啊，早唔坏前坏，都赶住翻公司嚟坏啊！ 唔系啦，贪快得咁慢啊，早知搭巴少过啦。 喂，先生啊，唔好再逼啦！咦，个心黐黐立立咁样黐埋你啊！咦， 你过相啊咩，小姐？我想睇我标挺几耐啫嘛，唔觉意撞亲你啫嘛，你睇。冷气都冇埋，个个出晒汗㗎啦。 唉，如果话俾老板听啊，搭地铁迟到啊，佢信唔信呢？ 今次真係衰啦。如果唔係贪嗰张平机票啊，都唔使咁折堕啦。咦 喂行啦行啦 返嚟喎。 又停过。 又停过。又停过。 请各位乘客注意，刚才係希望透过后面列车嘅车卡推动本班列车，但係仍然唔成功。而家请全部乘客慢慢行到车头落车，徒步走过海底隧道。 行路过海 之处， 同走黄泉路有咩分别啊？ 点行啊？咦喂，车尾有个靓佬好似晕咗啊！ 喂，跟住你银包啊！喂，仲有啊？揿住啦，唔识狂添啊！ 逼地啦，真系好大血啦！几千人一齐摸黑咁上路，好似赶住去集中营咁啊！翻嚟一定要话俾 Simon 听。话是话啊，如果佢而家喺度就好啦。咁黑喎，佢实孭住我行啫。如果有相机咧，真要影低而家咁嘅情形噶。坏地铁啊，搞到呢啲乘客行路上翻去地面都有嘅。唉，真系十年都唔逢一润啊！真是撞鬼啊，打劫都打不通的。横掂现在可以带埋号码上台，迟啲等我换鬼埋个网络先至得。喂阿叔啊，你小心啲啦，踩到我啦。 对唔住咯，咁黑我都唔想㗎嘛。 哎呀，个火机都冇乜嘅事添嘛。唉，都唔知仲要行几耐。 哎呀死啦，黑掹掹讲点行喎。点解佢哋可以行得咁快嘅？喂，唔好剩低我啊！ 素卿，你唔好行住啦，你等埋我啦。 哎呀，边个只手啊？喂，你唔好非礼。 素卿系我啊，浩文啊。 哎，咩浩文啫？先生啊，唔该你缩手先吓，我谂你一定系认错人啦。 咁黑我唔拖住你，你点行啫，素兄？ 哎呀，我都话唔系咩素兄咯。 嗱，等我划咗支火柴，睇清楚啲先啦。嗱，你明明系素兄啦，嗱虽然得少少光啫，但我睇得好清楚噶。而且就算睇唔到，唔通你只手我都会摸错咩？ 咦，你放手先啦。嗱，你真系认错人啦，我唔系咩素兄咧。咦，个名咁鬼老土，我点会叫啫？ 素兄啊，你唔好听阿七姑讲是讲非啦，话我食堂嘴揾姑娘，我根本成日都喺铺头度冇出过去。唔信嘅，你可以问下管家。 喂，你要发咩噏风啫？ 我知你仲好嬲，但系我真系冇去揾阿碧玉噶。你唔好唔理我啊！但如果你揾第二个嘅，人哋知道嘅话，就会笑我大绿帽噶啦。堂堂一个米铺四少爷，点可以俾人哋笑噶？ 喂，我唔理你咩咩少爷大爷啊吓！嗱，你再唔放手咧，我就叫非礼噶啦吓！喂，你嗰个素兄啊，好似喺前面啊！喂，你快啲快啲上去前面，上去前面追佢吓！好， 真嘅？ 喂，你唔好控咁埋啊！咦，你个样好面善喎！ 素兄，你唔使呃我啦，我唔会走噶，你跟我翻去啊！ 我唔翻，我死都唔会翻嚟你嗰度噶啦！ 你唔好咁大声啦，嗱，一系咁啊，我哋两个上酒楼坐低慢慢讲啦。 你个衰人啊，你快啲去放手咯噃！你呃鬼食豆腐啊！我系正经人家嚟噶嘛，点可以同嗰啲花姑娘比？我知佢哋好好招呼嘛，尤其是系嗰个碧玉添，佢系麻雀仔，心事细，你当系竹节鸭，冇心肝。浩文四少爷，我死心啦，你放手啦！放手啊！放手啊！哎呀，咁我正一傻佬嚟噶，唉，好在走得甩啫，都系快啲走去前面跟翻大队好过啦。啊，不过点解佢个样？唉，都唔好谂佢啦。喂，前面有冇人啊？可唔可以等埋啊？人都冇嘅，条隧道咁长，咦？嗰边好似有个灯台喎，好，快啲去嗰边先。都好，呢度都光啲。哎呀，但系啲人走晒边啊？ 喂，救命啊！ 唔好咁大叫啊，咪俾啲绿衣听到 啊！又系你啊！你喺度做咩啫？哎呀，嗱，你而家可以睇清楚啦，我就唔系咩咩素兄啊吓，我真系唔识得你噶！哎，我求下你，你唔好再跟住我啦！ 我都送咗只金鸽俾你啦，咪当我赔罪咯？点解你仲要当我系指责下爬啫？ 你送俾我嗰只就是金鸭，但你那个碧玉呢，你就送了火钻给他。你真要问下你的良心，你过不过意得去啊？ 素兄，大庭广众，你给几分薄面我啊，不要再跟我吵啦。一日我们动身去中环啦，去九如坊附近那间德文饮茶，今晚再落太平去看贝解红罗。 我不去啊，你跟碧玉去啦。 讲来讲去，你都合下碧玉醋嘅啫。仲枉你哋细个一齐做过书友添， 我真系唔识得佢啊！佢见钱开眼噶，佢最叻咧就系揾人哋啲着数去帮自己做人情啊嘛！ 系你啊，先至会俾佢呃嘅啫。 咪扭令啦，仲有一班车噶啦，如果再唔行嘅话，就冇车搭噶啦，急搵好难有位噶。 喂，咩最后一班车啫？而家十点几咋？仲有啊，咩德云啊，嗰间咁嘅茶楼啊，执咗粒几廿年噶啦。哎呀，再同你讲落去咧，我唔黐啊，都俾你搞到我黐噶啦。嗱，你唔走咧，我走吓。你唔好再跟住你啦吓。 苏兴，你点都走唔甩噶啦，你翻嚟啦。 嗰、那个傻佬啦，唉，睇唔出佢个样子生得咁靓仔，原来系傻嘅，唉，真系可惜啊！咦，呢度系边度嚟噶？一个人都冇嘅，喂，有冇人啊？哎呀，我好惊啊 ，Simon 啊，你喺边度啊？快啲嚟救我啦！最多我以后都唔闹你啦，死啦！而家点算呢？前面又黑麻麻，又唔知行几耐先至有人，又唔知行下会行到咩地方、啊。一系就翻转头，翻去个车厢嗰度等人救都好、啊。哎，但系万一又撞翻个傻佬，咪点算啫？点好啊？我而家喺边度啫？我好攰啊！我唔想再行啦。哎呀，我只脚好痛啊！我真系好攰啊！ 边个咁早打嚟啊？难得一日翻晏，唔通系阿舒娜漏咗嘢？喂，揾边位啊？ 请问你 Simon Wong 喺度吗？ 我就系啦。你系边位啊？ 哦，黄生系嘛？你好，请你保持镇定。我哋系中环警署打嚟嘅。你系唔系识得一位舒娜小姐？我哋喺佢身上本记事簿度揾到你个名同你个电话。 哦，我识佢噶，佢我未婚妻嚟噶嘛？佢发生咗咩事啊？佢而家喺边啊？ 啊，黄生，请你镇静啲，唔好紧张。佢今朝喺一宗地铁嘅故障事件里边，喺车厢嗰度晕低，我哋送咗佢去玛丽医院，15分钟之前证实佢已经过咗身。你尽快嚟确认佢嘅身份。 唔系啊嘛？点会咁噶？唔会噶，唔会噶， 黄生。你唔好咁激动住，你嚟到医院先讲，再见。 哎呀，点解噶？点解会咁噶？我哋下个礼拜就要结婚噶啦！哎呀，天啊！点解你要咁样玩我哋啫？舒娜，一定系舒娜啦！啊，头先梗系有人整蛊我啦！哎，舒娜，舒娜，哦，碧琪，点解你会嚟嘅？啊，系啊，你知唔知啊？舒娜佢出咗事啊！ 我梗系知佢出咗事啦，系你叫我嚟噶嘛？ 你讲乜嘢啊？舒娜佢死咗， 佢梗系会死啦。又系你叫我点去氹佢搭今朝班地铁嘅？唔记得咗啦？ 我梗系记得啦。素兴奋人又小气又巴辣，我唔只想佢死，我想咗好耐。话到尾，我心始终系向你嗰度啊嘛，碧玉。 你一早就知啦，佢只系黄金手镯，我只系火钻，边有得比嘅啫？我嚟系见你快啲去搞埋啲手尾啊！ 得噶啦，我会攞埋啲保险金，跟住我哋就会去法丹西探世界啊嘛。 我又未出过门，又未搭过飞机，我有啲惊。 唔使怕，有我陪你啊嘛，快啲去辞工啦。 估唔到今次咁顺利，咁大笔嘅保险金，话咁易就代代平安。 阿浩文，你答应承我啊，过到去法兰西，唔准攞啲钱嚟，咩叫嗰啲花姑娘噶吓？佢哋话嗰啲西洋花姑娘好风骚，最识呃男人钱噶啦。 你放心啦，经过上次素兴战事，咁难先甩到佢身。见过鬼仲怕黑咩？ 哎呀，点解过关要排咁耐噶？仲咁多人。哎呀，阿婆啊，你小心啲啦！ 小姐，对唔住啊，阿婆年纪大，系轮进啲噶。 哎呀，你真系啊！ 哎，碧玉，唔好嘈啦，到你啦，带啲行李送个输送带啦。 哦。咩事啊？ 阿小姐， 哔哔哔哔声嘅。 阿小姐，呢个行李袋系咪你噶？ 系啊。咩事啊？阿警察先生。 麻烦你打开个袋俾我搜下。我哋之前已经收到线报，话有人会偷运赃物出境，我哋夹咗你好耐噶啦。 咩赃物啫？我系正经人家嚟噶。 你唔使狡辩啦。嗱，呢一只钻石额咧喺你个手袋度搜出嚟嘅，你仲想抵赖？你都几识货啊，连特首夫人只额都够胆偷啊！不过人哋一早就报咗警啦。 我冇偷嘢啊，浩文啊，你同我话俾佢哋听啦。 系罗警察先生，我哋真系唔知道只额点解会喺个袋里边。 系咯， 唔通系头先嗰个阿婆嘅？ 是啦，梗系嗰个阿婆头先扎扎低低撞到我，其实咧系想我帮佢带呢只鸭过关。哎呀，警察先生啊，我哋冤枉噶，我冇偷嘢啊， 唔使狡辩啦，关差管事讲啦。你哋两个话唔定就系近日一连串犯案嗰对雌雄大盗添。嚟， 啊，放手啦， 唔好拉我啊，唔好拉我啊。 到你噶啦，行上嚟啦，阿婆啊，唔该你攞个身份证出嚟啦。 阿Sir， 好啊，唔该。赵素兴，阿婆啊， 你去边度噶？ 法兰西啊！ 扫兴，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陶大宇、邓凯林、车心梅、朱曼子、林友荣、曾永强、莫家驹、黄祖蓝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